5點，香港电台，而家系李宝玲报告新闻。房屋署建议由12月1日开始冻结54万公屋同7700多间中转屋嘅租金，为期一年。估计房屋委员会因此少收6亿2000万元。政府嘅文件回应有团体要求减租时指出，房委会过去4年一直冻结公屋租金，大部分单位嘅租金仍然维持喺1995年嘅水平，60.5%租户每月只需要缴付少于1500元租金。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话，曾经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嘅问题咨询中央，但强调并非攞指令。佢解释喺国家安全问题上，香港并冇经验同资料，所以咨询中央。梁爱诗出席一个研讨会时强调，立法不会影响新闻自由，亦不会令传媒自我审查。佢表示，立法嘅建议同现有法例比较，并冇不合理嘅約束，亦無意钳制異見分子，係符合社會訴求，不會影響經濟。佢又再次引用夕陽案件，指出喺內地犯法會按內地程序處理，只要市民唔喺香港犯法，就無需擔心。梁愛詩又話：原則上不接受立法嘅人，政府點樣做，佢哋亦不滿。一名上市公司前董事总经理涉嫌挪用公司2000万元资金，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下个月25日再提堂。他获准以30万元保释外出。56岁被告崔桂生被控在1999年至去年同其他人串谋诈骗东方有色集团公司董事同股东。俄罗斯当局2日来拘捕超过30人，怀疑涉及上星期莫斯科剧院挟持人质事件，其中一名被捕车臣人藏有炸药。俄罗斯全国为死难者哀悼1日，当局到而家仍未交代特种部队使用的是乜嘢气体。另外，俄军在车臣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击毙30多名分离主义分子。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出紧急警告，指当地一种治疗中风的注射药物可能导致肾衰竭。厚生劳动省话，呢只药在去年6月面世以来，29人注射后出现肾衰竭，其中12人死亡，大部分是80岁以上。另外，好多人注射呢只药后，肾同肝功能紊乱，心脏亦出现问题。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8403点，下跌4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326点，下跌4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报4073点，上升21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9837点，比本港收市下跌16点。天气预测方面，多云有几阵微雨，气温介乎23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星期三的天气大致多云，而家嘅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5至6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地以南吹东风5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度8公里，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Hello, 我哋系夜妈妈与夜爸爸，呢度系 FM 94.8至96.9。今晚我哋有区别僵尸、人狼同埋过河怪人，点解见 ？Radio 2 嗱，何小姐，我哋决定请你，你可以签咗呢份合约佢啊。 哦，咦，但系我以前啲老板都冇咁做噶、哦。 签咗书面雇佣合约，清楚列明大家嘅权利同埋责任，可以减少不必要嘅争拗，对大家都好噶。放心啦，我哋呢份合约系参考咗劳工处嘅雇佣合约样本嘅。 系啊， 你可以打电话27171771，或者透过图文传真攞份嚟睇下。签咗约之后，我哋会依据法例俾翻份副本你嘅。 哦，咁如果我睇清楚份合约嘅条款冇问题，就签啦。 根据在2002年11月1日生效的旅行代理商修订条例，任何经营到港旅行代理商业务的人士必须领取由旅行代理商注册主任发出的牌照，否则就是违法。申请经营牌照的到港旅行代理商需是香港旅游业议会的成员，亦必须遵守议会的执业守则及指引，并受议会规管。查询请致电3151-7945旅行代理商注册处。 接近员工的30天 Turbo 爆出舞台剧《唐楼》， 我是 Yoto Osman 啊，嚟紧29号嗰个 show 咧，几紧张，因为好似好多嘢都未系做到最好啊，咁希望喺呢几日里边继续努力去做好佢啦。 Hello， 我系 Eddie， 可以有机会可以同埋其他嘅 DJ 去帮佢排舞啊呢样，咁呢个系几特别嘅一个感受咯。都希望翻观众可以感受到我哋喺度喺个台上点样玩啊！ 攞咗飞嘅一定要嚟， 嚟嘅不妨出力打扮， 争夺丰富礼物。 10月29号晚上8点，高山剧场 ，Edison 特集， 二台万圣万圣万圣节。 夜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 凌晨嘅12:07，欢迎你嚟到今晚嘅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嘅 讲真 黑色星期一啦。 今晚咧，如果你即系对于呢个吸血僵尸啦，对呢个科学怪人啦，加埋仲有咩话人狼啦，系有啲惊嘅话咧，记住今晚要开灯听。 都唔会话好惊 啦， 因为系嗰啲即系佢啲 好玩嘅 传说嘢嚟嘅啫。 我就唔信， 你就我就唔信真系有吸血僵尸啦，文海。 唔系头先咧，阿彭程咧一开麦就话呢度有吸血僵尸、人狼同埋科学怪人，我又谂紧我哋三个边个打边个， 我就系人嚟嘅， 你系人狼啊， 我系人，我系人啫。咁啊，我啊想即系头先我同阿妈田佢哋啊阿长仔佢哋食饭啦，咁啊有个朋友咧就即系佢又好捧你场嘅， 系多谢。 咁佢就话啦啊，佢话啊你估云海记唔记得？佢系点样开始同佢话点样开始？佢话即系云海系记得点样开始同你哋一齐做节目嘅咧？咁 我唔记得、 啊，你记得你系点样嗰时做节目啊？一齐同即系 Jason 同 Martin， 你记唔记得？ 第一次佢意思 吓， 第一次应该系冇大冇细咯 吓？点解啊？ 因为系咪访问阿 Moon 啊？ 唔系。点解啊？你点解我哋会识你先？你记唔记得？ 我记得就应。 我其实完全初初系唔记得咗头先。 点样识云海？ 点样识云海？ 如果我印象中嘅就因为咧嗰阵时系帮紧华夫做一个节目。 系啦，云海就系华夫引进入 嚟。于是乎就后来系你经阿华夫问我做唔做一个无大无细唔知访问乜嘢，系咪咁嘅嘢噶？ 其实系有一日我同阿 Martin 喺个节目嗰度，唔系食嘢，喺度讲啲 UFO， 佢就打嚟18723888。话我哋啲料咧 错， 系啦，唔系错，喂，你唔够坚啊，你等我讲啊，等我讲，跟住 我有打过嚟， 佢系打18723888啊，打， 因为我 系 有个 即 系 好有决心 啊，系啊，我识佢嗰时我唔系 through 华夫嗰、那个，系佢自己打嚟18723888，跟住我就知道佢识华夫，所以我问华夫攞佢嘅电话 啊，我都唔记得咗，不过我承认我系经常会打电话去电 话， 但系你有冇见华夫啊？ 你话咩？ 你系咪好少见佢啦？朱志 近排近排系啊， 系啦，因为佢做咗电脑节目啊嘛， 同埋佢已经移居咗，佢已经 去深圳啦嘛， 移居咗去第度。同埋另一样咧，我有个即系我同一个朋友咧，佢喺何文田住咧，喺几个月之前咧。佢喺佢个佢朝头早起身瞓唔着嘅天蒙光嘅时候，即系个天又未黑又未光，咁佢见到一嚿球体嘅嘢系悬挂咗喺呢一个维多利亚海港，因为佢已经佢屋企或者喺何明田嗰度系对住可以见到维多利亚，即系高上啲咧。我见到嗰啲维多利亚海港咁啊，有个球体，佢话点解嗰阵时佢话我问咗佢呢个问题噶啦。即係呢啲最唔信人哋見到 UFO 嗰啲問題咧，就第一就係、是、你有冇瞓，你係咪瞓未瞓醒啊？嗰、那個係咪一隻氣嗰、那個 氣球、啊？ 氣球嗰啲唔係嗰啲飛船咧、 啊，即係飛船氣球嗰啲 賣廣告嗰啲咧。但係佢係面向你，你咪覺得係圓形咯、啊。你唔係打橫睇佢嘅時候，即係佢啱啱指住你，咁佢話肯定唔係啊。咁、咧即係嗰啲語氣係開始嬲嗰啲咧，即係唔好再 challenge 我 係啦。佢話點解我見到咁多嗰啲燈咁光咧？係因為嗰陣時個天未光曬。佢話嗰啲光咧係首先打橫圓周咁樣閃咗一次，跟住打直喺個圓周閃一次，跟住仲 咁誇張， 射啲燈。 唔係幾時發生？ 幾個月前㗎？ 嚇咁近嘅咋？ 幾個月之前，佢應該唔知咁早轉咩嘅喎？ 唔知幾年前啊？幾年前係幾前啦？係啊，可能我唔記得咗啦。頭先佢因為我鬼 幾年或者幾個月 前咁啦，幾咩前啊？ 咁佢睇完之後有啲咩？ 但就肯定唔係幾十年前，就係因為一個字嘅啫。 咁佢有咩感受啊？睇完之後， 佢話我講出嚟冇人會信咯，但係佢話佢都幾 confirm 嗰個 喺維港 上邊。佢話因為停留咗係十五分鐘嘅。嗰嚿嘢系停咗喺度，定咗炮系十五分钟。佢睇晒我，点解你唔拍咧？大佬，我冇 D V 啊， 相机都冇， 冇唔知佢。 不过系清晨咁早，你点会记得佢攞个相机？ 唔系，不过如果有十五分钟咧，十五分钟我会啊， 我会攞。 哇，有足够嘅时间。 哦，十五分钟啊，咁正直直要攞， 唔系十五秒啊，大佬。 但系佢有冇形容你点消失咧？嗰嚿嘢， 佢冇形容， 因为佢已经瞓咗啦。 即系可能佢唔系你啦，你就肯定会即刻抄晒所有啲。可能你会搵啲嘢射下佢。 我明，我可能第一件事 试 下 报 警 先，等佢有个 official 嘅 record 系嘛？ 唔系，因为我试过噶啦。 你试过啊？你试过为咗感而报警？ 佢试过好多啲，佢中意打电话嘅 嘢嘅，系啊！我试过一次咧喺个尖东，我见到嚿怀疑系不明飞行物体，但又唔肯定系金星定系飞行物体。我系喺尖东度即刻搵咗两个警察报警先嘅。咁當然嗰兩個警察， 嗰個警察點啊？ 個警察一路望住我，望住 佢咪摸下你個 眼 頭先啦，你明白先？ 咁佢係好客氣地走咗嘅。 啊，佢哋覺得你係有問題、有曬病嗰陣啦。 我都驚佢。 分中尷尬，著黑色衫。 你而家攞個證出嚟俾睇，我係 UFO 㗎，唔係 UFO。 唔係，同埋頭先你講咧，打電台咧，我真嗱，第一我真 係 唔記得。 唔係，我知道你係中意打曬所有嘅電話嘅，即係譬如嗰啲咩三條狗啊嗰啲，點解係咁奇怪係三條狗咧？試下先。 我唔會試，但我一有事我先會打嘅。 不過你係嗰啲中意打去㗎啦，你一聽到就打1872388，阿媽田接。喂，头先你哋讲嗰啲嘢咧，唔得啊，唔够劲啊！ 我完全记得， 阿妈田好记得好清楚啊。 系啊，唔系因为点解？我记得你头先令我醒起一件事嘅，好好笑嘅呢件事，我喺电台未讲过俾人听嘅。 系 就系咧有一次咧，我记得咧啊，我哋嘅首富嘅仔咧去电台做节目啊。 吓， 唔系佢唔系去做节目，佢系俾人访问。咁咧当时咧，我又八卦啦，即刻又打过去。咁我用个听众身份打去啦，咁啊接到我。真事嚟噶，嗱，大家 搏咗入去嘅， 搏咗入去嘅 ，on air 嘅，我就，但系 呢个电台， 我迟啲讲啊， 即系隔篱电台， 迟啲讲啊，咁样之 后，你真系变节得好快， 唔系，咁我当时咧好，咁我竟然即刻搏咗出街，咁我即刻问佢，我话，我话阿李生，我想问你咧，你间公司有冇 鬼啊？ 唔系啊，我系问得好正经，我话，有冇研究复制人呢个技术嘅咧？ 咁佢即刻做手術咧 cut 啊！呢個癲嘅呢個 唔係啊，嗱唔係啊， 佢點答你咧？ 李生係咁答我， 李生 係啊係啊係啊！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你會記得有個咁嘅人問我，唔係咁咧，嗰個人就話啦，唔係嗰個人啊，即係李生就答啦，佢話，我唔係好認識，我唔 係 好認識。咁之後咧，第二我就話咁，你會唔會嘗試去研究呢個複製人技術嘅咧？咁樣。咁佢话， 点解你会问佢咧？复制人技术， 你咪买啲股票诸如此类。 系因为有啲嘢嘅，一阵咪后讲俾你听啊。 哇，咁讲嘅喂，大家嗱，我为咗挨义气做兄弟嘅，我唔听啊！一阵间各位都系好，我都系听咗，跟住我听晚话俾你听。 嚟， 佢摆我上台。 touch my heart, held me close. You were always there by my side, night and day, through it all. Baby, come what may, swept away on a wave of emotion. We're caught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and whenever you smile, I can hardly believe that you're mine. Believe that you're mine. This love is unbreakable, it's unmistakable, and each time I look in your eyes, I know why. This love is untouchable, I feel in my heart, just can't deny. Each time I look in your eyes, oh baby, I know why. This love is unbreakable. Share the laughter, share the tears. We both know we'll go on from here, 'cause together we are strong. In my arms, that's where you touched by the hands of an angel. I've been blessed by the power of love, and whenever you smile, I can hardly believe that you're mine. This love is unbreakable, it's unmistakable. Each time I look in your eyes, I know why. This love is untouchable, I feel in my heart, just can't deny. Each time you whisper my name, oh baby, I know why. This love is unbreakable, fire and flame. 佢哋 Westlife 咁样叫做 Unbreakable。12:19啊，凌晨咁啊，收到张 fax 咧，就非常之不满嘅呢个人。佢话：究竟你哋系咪真系同阿云海搞嗰个咩？喺医馆搞冇啊？唔知医馆就唔肯啦，医馆就唔肯啦，已经吓，真系阿云海话 唔 肯。因为云海话咧，点解唔喺医馆啊？因为佢唔想千几二千人睇到呢啲片，佢只系想。 小部分人睇，睇完之后然之后讲俾人听，得个恨字，要人哋流口水。 佢有咁讲咩？ 佢绝对咧系 啊，想大家 恨。冇错，咁呢个研讨会嘅话咧，喂，你哋讲到咩咩咩个，而家又冇讲喎，咁样咁，你梗系咪玩我哋？系就系噶啦。如果你咁样话，咁样问咧，我就唯有系答你系啦，不满人。 系玩。我哋已经暂定咗咧，系决定咗咧，系呢一个咧喺十一月咧，系或者系十二月头咧，举行呢一个咧研讨会嘅，咁一个试影会可以 show call 嘅，系啦。咁我哋点解话俾你听系十一月尾或者十二月头咧？系因为暂时我哋嘅场地方面咧系 未 book 到啊， 系 book 到，因为我哋电台呢度啫。但系咧就当日咧有冇同台表演咧？咁、就要暂时咧就要吓、就要 商榷， 我哋要商榷啦。咁我哋交翻俾有关方面咧，就去决定呢一方面嘅嘢。 嗯。 跟住我哋就会正式公布俾广大嘅市民听啦。 系， 咁我哋就吓 详情啦，可以留意我哋下款宣传声带。 冇错啦，咁其实嚟讲咧，件事咧就肯定会发生 嘅。系啱， 好，好，其实嚟讲系肯定会发生，咁所以各位咧就听住夜妈妈与夜爸爸，咁要知道几时会打嚟登记啦。 系， 系 啦，咁另外我都想同黄太讲一声先嘅吓，因为佢又提我提我话嚟嘅啫，咁佢话咧，因为我上个星期日咧喺周晨光嗰度咧就话我求其用啲语气就话你系朝头早有听啊，中午有听，晚间有听，咁其实我唔系求其咯， 即其实你就系好有心， 系我真系有心，因为 你就想话翻俾人听， 你真 系好有心， 因为你。朝头早咧，晏昼咧，夜晚都开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所以咧，我系真系衷心咁系赞许你。 呢个咧就官方说话嚟嘅， 绝对唔系求嘅，即系唔系你所讲嘅， 呢个就 系你所谂嘅。 阿彭程，我帮唔到你呢、這个， 我冇叫你帮我。 官方说话， 我系冇叫你帮我。 我哋系好为你讲， 我唔系好为你，不过即系我真系希望 我哋真系为噶， 你唔好误会， 真系为噶。 Okay, 真系为噶，阿彭程唔紧要嘅，彭程佢旁太知噶啦，旁太识你咁，唔系有时咧，你啲字迹咧，佢写俾你啲字迹，你唔知道佢嘅语气点，所以 唔好咁。可能嗰日咧就冇瞓觉， 全部人都锡你噶，你唔使惊。 唔系做咩啫？我唔同你争拗呢啲，好啦，我哋讲翻 文海。咁啊，今日嚟讲咧，咁我哋话俾你听， 系 而家系 黑色星期日。 OK， 弊啫，我仲想问到你一个问题添。 咩啫？ 咩问题？ 因为你系一个问题，一定要记得嘅。因为咧，琴晚我同朋友食饭，咁我朋友咧就讲开佢有个邻居啦，咁、就系一个八十几岁嘅婆婆啦，佢系一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ns 嚟嘅，经常听嘅。咁咧佢咧就问咗佢呢我嗰啲朋友一个问题，佢话佢原来咧呢个好忠实啲婆婆咧，佢晚晚都有听呢、這个夜爸爸与夜妈妈阿彭程同阿 Jason 做节目嘅。不过咧，佢同我个朋友讲咧，Jason 咧系阿曾志伟嘅仔嚟嘅。 佢点知噶？ 咁我就同我 哎呀， 大吉利是。 都将呢啲嘢咁样讲出嚟咧，唔系净系得我哋知嘅 唔好，你知唔知而家我哋话晒阿彭程都吸引到成千上万嘅系嘛啲信众喺度啦。 唔係，我要澄清噶嘛，你明唔明啊？我聽完之後， 你話你點知啊？ 唔好再拖啦，12:23已經啦。頭先啲人淨打嚟，有時有啲人打嚟話可唔可以唔好播歌呢個時間係唔得啦，呢個係啲規矩嘅嘢， 開始講噶啦， 係開始。究竟呢個世界係咪真係有人狼吸血僵尸？ 同埋科學怪人咧？ 係啦， 咁啊點解要講 科學怪人咧？我就真係。我就真係唔係覺得有福，唔相信有科學界人。 你唔相信有科學界人？ 人狼呢八成冇， 八成冇啊， 二成兩、哦、即係20%，我覺得都可能會有機會即係 exist。吸血僵尸咧，我又听过系真系有人系真系会中意即系吸血， 吸血 系啦，但系我又唔知嗰啲系咪真系要靠吸血为生。 嗯， 咁即系点为之叫吸血僵尸咧？ 我就觉得人狼系有嘅、我觉得系咁样嘅族可能系 人狼嘅，即系咪即系人即系 月圆嗰阵时咪 变咗狼或者一啲人， 即系嗰啲咩嗰啲变形合衣嘅啫，即系 类似咯，系啦。 好誇張呢啲根本， 但係嗱，不如我逐個講 啦。逐個講先。 嗱，我好中意講呢個吸血僵尸、因為咧，但即係而家所有而家形容出嚟嘅吸血僵尸就係尖牙啦、好高大啦、英俊啦、披住個披肩啦、黑色色變蝙蝠啦等等係啦。咁呢一個形象咧，就喺荷里活拍咗 N 咁多次嘅電影啦。咁如果初步簡單計算咧，其實淨係拍吸血僵尸嘅題目嘅電影咧，喺呢一百年里面系差唔多有260套系讲吸血僵尸嘅 电影，咁如果系 咁耐以嚟， 咁耐以嚟， 呢 一 年 呢百年嚟， 咁个形象都系差唔多嘅。咁、 啊、 但系点解佢会有咁嘅形象咧？就系、 是、 源自一个小说咧，就系、是、 Vampire 系啦，类型嗰个作家就叫史达加嘅一个作家啦。咁、就系佢。 去寫咗成個故事，就係講佢去到一個歐洲嘅地方，咁去到個堡壘，咁發現有個吸血殭屍，後來爭啲佢未婚妻又點樣，即係俾吸血殭屍咬，咁之後翻咗嚟去英國等等等等，咁成為一個小説形式嘅嘢嚟嘅。咁後來啲人咧就將呢個小説開始改編，變咗電影等等啦。咁但係其實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呢一個人所講個故事咧，其實咧係有一個真真正正嘅故事背景，啊、而去依住佢。 不過我真係唔相信 vampire， 即係嗰啲吸血殭屍會係著 tux 啊，會係有即係特即係咁 typical 咁 stereotype。 可能係歐洲嗰啲貴族啊嘛。 啊，同埋佢鷹牙嗰啲，我覺得呢啲係比較假啲咯。 唔係呢啲形象可能誇張咗。 咁其實你喺即係喺你嘅角度，呢、這、一個吸血殭屍係咩形象？即係佢哋嘅。以你所知嘅佢哋嘅形象係點嘅咧？究竟 唔係，因為咧而家咧講緊嗰個背景嗰個人物咧，其實係一個好獨特嘅人物嘅。嗰個人物就係咩咧？就係而家嘅地點咧，就係發生喺而家呢個社會嘅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係 啦，即係東歐嘅羅馬尼亞。咁羅馬尼亞嘅西北邊咧就有個省份嘅，就叫做泰斯達尼亞嘅。咁嗰個地方咧就係以前一個小型嘅國家嚟嘅。咁你知道以前歐洲係即係15年好多個小型國家啦，咁互相打、互相侵佔啊、互相係點樣咁樣。咁嗰個地方咧就出現咗一個可以話打咗咁多年仗之後，出現咗一個可以話一個幾勇猛同埋幾鐵腕手段嘅一個統治者，亦都係一個貴族嚟嘅。咁佢咧，其實大家都聽過嗰個名字，嗰個就是道古拉八將。 道古拉八將 係啦。咁、但係呢個名咧，係真係 有 喺羅馬尼亞係有個咁嘅人出現。而呢個道古拉呢個字咧，喺羅馬尼亞嗰個語言裏邊就係講咩咧？就解魔 哦， 即係如果你就咁講話，就叫魔鬼八將咁樣。咁呢個咧就當然你講得啱嘅，都係著曬啲最靚嘅歐洲式建築啦，貴族嘅服裝啦，甚至有相畫過佢係個頭裏邊戴咗幾個即係一啲紅寶石啊、藍寶石啊，咁啊圍住個頭啦，戴咗好靚嘅帽啦咁樣。咁咧就當然佢個牙就唔係尖嗰陣嚟嘅，但係眼咧就好深嘅。即係個眼 瞳孔係好深色， 唔係 輪 廓，即係嗰個骨係咁，係佢好西人， 係啦，好西人 嘅。咁佢西人嚟， 你覺得真係啱？ 好西人咁咪得啦， 係啦。咁啊，本身嗰人亦都好瘦噶，好瘦。 係咪白面啊？咁 白面嘅，白面。 即係大衛高柏飛咁嗰啲 啊？你竟然揾 深噶嘛？啲眼就係白啊嘛。 咁我諗白啲嘅， 咪係咯？應該大衛高柏飛都幾靚仔啊。 其實係㗎，嗱個樣睇落去，如果你去而家羅馬尼亞好多佢個畫添可以買嘅。咁係一個好，你睇落去哇，一個好正氣、好有威嚴嘅一個。八着咁樣， 即係同你咁樣個款式，好正氣，好威嚴。 咁樣啊， 所以著黑色衫， 有兩粒酒粒咁樣。 咁我唔知佢有冇酒粒啊，幅畫冇笑啊嘛。咁佢嗰個呢個統治者咧，即係呢個八着咧，後來就打贏咗當地所有嘅圍住佢個地方嘅著戰爭咧，就統治咗成個區域噶啦。咁而佢有一個很好好嘅即係背嗰個省份咧，即係而家即係當時嘅王國啦。佢嗰個背山咧，即係形完全個國家後邊咧，13座山咧就圍住佢嘅。咁變咗另外啲國家喺嗰邊入唔到嚟嘅，就一定要喺另外一邊嘅山谷先入到去咁樣。咁佢就統治咗呢個地方咧，就非常之好嚇、我講緊好咧，依家有 啲玄機嘅 係啦。咁、就總共其實咧就統治咗唔係太長嘅日子，係啲人講咧形容翻係6-10年嘅日子到啫。但呢6-10年裏面呢，其實啲人係統治過之後呢，佢一路佢所做過嘅嘢啦，所傳說關於佢嘅嘢啦，係到今時今日呢，係啲人都唔可能忘記嘅。點解呢？就不如形容一下當時一啲嘅喺裏面，即係一啲嘅村民點樣去生活啦。咁當時因為呢個八著贏咗呢個戰爭啦，咁就統治咗呢個地方啦。咁當時佢亦都開頭就冇乜特別表現到佢點樣一個特別嘅人嘅，佢又淨係咧就好刻薄地咧就請一啲嘅工人咧就開始起一個城堡。咁就喺嗰個地方嘅一個山谷中間啦。咁、個城堡你可以幻想到，因為而家個城堡依然而家仲喺度，依然在係啦。佢係啱啱幾年前5年前到咧先開始羅馬尼亞政府開始重修嘅。但係咧重修咗2年之後已經停咗啦。但係點解停間大概咁樣咧？ 有一個關節， 有一個玄機， 玄機 正所謂 先慢慢可以講噶嘛咁樣。咁咧嗰個堡壘咧，你曾見到一個同而家你見幻想啲卡通嗰啲堡壘係好似點解咧？喺個深谷啦，冇任何嘅入口，你係要咧由嗰個山谷行幾百級樓梯去到嗰個橋。 嗰條橋咧就係、是、直情係好似高，即、就、係、是、好似高架橋咁樣咧， 放落嚟嘅。 就唔係，即、就、係、是、一個石橋，高架橋咁咧，就喺個嗰啲所謂河床嗰度啦。咁一條石路嘅啫，就去到嗰個門口咁樣嘅。咁、入到去咧，就全部一個單一嘅堡壘，你係冇路可逃嘅。即係你唯一就係嗰條橋啫，同埋嗰條橋嗰道門你唔開嘅話咧，你入同埋出咧都唔得噶啦，除非你跳落個坑度就死噶啦。 好絕喎！ 好絕噶， 佈置真係。 係啦，咁裏邊咧原來咧呢、這個白雀咧，原來佢有個幾幾有趣嘅習慣。就原呢個白雀 飲血， 唔係佢冇正 式。中意茶，唔係中意茄汁， 紅色啲嘢全部 係中意虐待人嘅，同埋中意咧去殘暴。一啲嘅平民嘅，嚇咁、當時咧，佢又揾咗個很好嘅藉口嘅，就係話咧，我哋就話而家嗱，我統治你呢個地區啦，我為咗要令到你哋呢個地區太平，同埋唔可以有任何嘅搶劫啦， 點解要虐待你哋啊？ 唔係，就係佢話佢會有一隊人馬，邊個犯法或者犯規咧，我就會捉你哋嚟去審問。 亦都會係虐待， 咁佢當然冇咁講啦。 跟住攞條皮鞭出嚟，啪咁樣。 唔係咁啊，當然佢冇咁講啦。咁就去到即係開頭啲人仲諗住啊，可能呢個好正義嘅君主嚟添。咁後來就發覺咦唔多妥喎，即係嗰隊天所謂要經過嗰道橋，每日去見到嗰啲人咧，就可能你。可能只不過你係踩嗰啲草， 少嘢啫，咁就已經捉到你啦。 或者可能你同你太太鬧完交，咁可能唔掂，咁可能兩公婆捉咗你。咁入咗去佢咧，原來咧成個堡壘咧就分好多嘅，有地牢啦，有啲囚禁室嘅塔啦，有啲唔同嘅房間啦，同埋有啲嘅佢哋仲有一個地牢嘅位咧，就係一啲叫敲刑場咁樣嘅。咁就全部捉曬嗰度嘅，咁咧就用盡任何嘅方法咧就去。 逼供 啦，盤問啦，打啦，但原來咧，即係啲記錄裏面講翻咧，佢最終嘅目的就係咧，原來係最致命都係想殺咗嗰啲人之後咧，就攞嗰啲人嘅血， 即係飲。 哇！即係佢中意有啲癖好嚟飲血啦。 但係佢又唔係真係正正嘅話去飲血喎。 佢做咩？ 佢直情咧，啲人去講咧就話，原來呢個白雀當年點解會贏咗呢場戰爭咧，就係原來同一個所謂嘅魔鬼達成一啲協議。每一段時期咧，就要揾一啲人翻嚟咧，種嗰啲血嘅。 咁呢啲咪就係假嘅地方咯，同魔鬼達成協議。 佢有啲邪教。 呢個就似啲傳說啦。 你真係啊，硬係要暫亂歌。咁咧就進行啲魔鬼嘅儀式啦。咁即係每一段定期咧，就會做咗魔鬼儀式。咁就去。滴血啦，或者系做一啲飲血嘅過程啦，咁啊成班人就圍喺個堡壘度做啲咁嘅嘢嘅。咁後來咧，即係個情況就已經開始演變到佢已經唔係單單覺得同呢啲人去做一啲所謂嘅血嘅儀式咁簡單咯。之後佢就已經覺得，咦唔係喎，因為呢個白雀開始已經係去到一個 走火入魔 境界啦， 係 啦，就開始覺得血啊、殘暴啊係。 power 系啦，中意呢啲嘢。 哇，要饮血喎，几难顶啊！ 系啊， 原始人。 你有冇试过整损咗，跟住？ 梗系唔会啦。 唔系，譬如你剪即伤咗地方， 我少少都会嘅。 譬如你的手指伤咗，咁你都会啜啜咁。哇，嗰啲血 腥 系好， 其实系好腥嘅。 好腥啊，同埋你觉得嗰啲嘢系好结，饮咗落去点消化？ 同埋系好好核， 你已经谂咗啦。 系点消化，大 佬？ 好恐怖， 污糟嘅。同埋你講翻呢一個 point 咧， 因為嗰晚我去禮拜六咧夜晚咧，喺經過跑馬地咧，有人好似有個 security 飲醉咗，咁啊，原來佢飲醉咗喺嗰個馬路啊，直情係馬俾馬行嗰條路仔咧，跑馬地咪有條馬咪落去有幾間 club 咁樣嘅，咁有個 security 直情俾人剝穿咗個頭，瞓咗喺地下，跟住揞住頭，成手都我已經哇咁大鑊嘅，跟住流到成地都係血嘅，咁我即係哇佢有冇事啊？冇事，我企咗喺度，等阿軍佬阿差人喺度噶嘛，差人 B 喺度啊嘛，我話喂你快幫我報警啦咁樣，我話喂你做咩？你俾人打啊嘛？佢話我唔係俾人打，我自己撲親嘅，但係嗰啲血咧，我見到已經係。 哇咁曖昧嘅， 我仲要 佢應該係唔想報警， 佢直情係食 Q 嚟嘅。 咁 食 Q 嚟嘅，跟住咧， 可唔可以扑到咁样？ 醉咗啊！ 食 Q 开工饮醉， 跟住啲差人话：，啲差人话啲边个叫你饮咗？咁样，但系佢我觉得啲血咧系真系好劲。我见到觉得，即系我即刻谂乱，你点解谂呢个情景咧？因为嗰个人嗰个你话嗰个吸血嗰时，可能真系呢啲情况，佢会喺地下搵个绝管系嘛？ 咁你有冇捐血啦？ 我冇啲血污要做， 咁你唔啱啦。 我就嚟去 check 佢。 十字会需要你。 我知道，我都需要佢。 系，唔系？头先你讲起呢啲饮血嘅嘢咧，其实喺 現代其實都仲有發生嘅，例如 好似有啲部族都有 嘅，係啦，同埋有一個幾麻煩嘅情況喺非洲出現緊嘅就係、非洲而家嘅中非係啦，中非共和國， 喂，呢啲係艾滋病， 係啊，中非 佢一拍落去，佢以為住啲堅嘢啊， 唔係因為原來中非共和國咧仲係佢哋差唔多。形容自己是 100% 的人是信巫術的，他們經常就是用血滴完之後就互飲，現在呢就搞到整個國家，講一個國家， 他們其實就是飲人血還是什麼血？ 不是，他是練巫術，大家滴完之後就互飲那些人血、 但譬如你說剛才那個你說講那個飲血的人喜歡虐待人、他是只是飲人血還是譬如鴨血他飲？ 不是，他只是 他只是豬紅 不是，他只是針對人， 針對人的，因為最高等的，他覺得是最高等的血質。 我想補充翻就係頭先中非嗰單嘢咧，就話而家搞到好大鑊，就係而家成個中非共和國咧係有 25% 嘅人係有艾滋病。 哇！就 25% 每四個一個。 係啊，即係呢個國家裏邊成四個有一個， 血係唔可以亂搞的。係 啊，絕對唔可以。咁同埋呢一個所謂嘅道古拉伯像， 係啊，彭程先會帶啲紅當當嘅帽， 做咩啫？我戴頂帽啫， 好血咁樣啊！ 今日嚇親我㗎， 係啊！我今日特登襯翻你講吸血殭屍，特登戴啲紅色帽嘅， 仲要係朱紅。即係嗰啲即係 make sure 人哋見到佢嗰啲朱紅喺度街度， 即係喺雪山度一定會唔係 一定及到佢、最錫係佢。 做咩啫你？做咩成日話錫啫？ 唔 係咁，你頭先講得啱嘅，因為呢個道古拉伯像後來咧，直情係將佢捉翻嚟嘅人咧，唔單止係將有啲飲血儀式啊，或者做啲禮節啦，甚至係切佢哋啲肉咧去到食嘅。 你見啊？ 但是这个去到后期这个只不过是初期 初段 的。初期即是刚刚第一段走方去入魔啫。 是啊。后来呢就即是当然是完全你不需要有任何的罪啦，即是可能你只不过在你的国家可能他眼见你不顺眼就已经可以捉你回去那个地方啦。之后呢就是一个很出名很出名的，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历史书都有讲到他一些处、即是不是处杀的，是一些好变态的杀人方式的，就是怎样呢？就是他們就會用一支尖了的木柱，那支尖了的木柱其實人們甚至可能就說當時的小說家呢， 我們是插下去然後就放血， 不是這樣即是我有些人說這個尖了的木柱就是當年的小說家就是將這個代入了去吸血殭屍那隻牙這樣的意思的、那他尖了木柱是怎樣呢？刨尖了之後就插在地下的，咁佢直情咧係將嗰啲人咧係硬生 吉落去 唔同嘅 串燒咁樣， 串燒咁樣， 哇！ 就但係咧就晾住咗喺嗰個木柱上面咧，就係咁樣。但係佢 滴乾佢， 係啦，佢目的係想滴乾曬啲血，而係緊嗰個人辛苦致死。 哇！你諗下，你自己流嘅血好病， 好病， 好變態啦！呢啲千祈而家要熄心機啦，真係再講。 唔係，但係呢一個刑罰咧，可以咁講啦。咁就開頭其實即係喺嗰個地區發生啫，咁你附近其他地區啲人話：，喂，有冇搞錯？即係傳咗出去咁樣，即係會講噶嘛。咁啲人話有冇可能啊？一個睇統治緊你嘅所謂嘅國王伯爵，點可能咁殘忍呢？同埋點可能做到話你會話用尖柱插死啲人咁樣？仲要唔係話插死啲敵人、啊？你係插死緊你自己嘅百姓咁、啊、樣。咁啲人就開頭唔係好信嘅。咁啊，後來咧就有一批嘅土耳其人咧、就。我諗相信佢又唔係侵入嗰度嘅，因為土耳其通常係南侵嘅，即係唔會北侵嘅。咁就可能只不過係商人等等咧，就去到嗰個城堡啦，就去即係去羅馬尼亞嗰個位置咧，那個地方就去可能係經商或者係做生意咁樣。咁就一下子咁啊，俾道古拉伯就見到，咦？喂，呢班異族喎、 未食過喎、咁樣。 唔係，佢又唔係食喎。咁啊，捉咗呢班土耳其人。咁土耳其人就同你講：，喂，你唔係講俾我聽，你哋嚟食我喎。 即係佢都有少少種族嘅歧視。 但係呢班，但係呢個 case 咧，喺即係喺羅馬尼亞有歷史記載。但係咧，竟然佢嗰個情況好另類。咁啊，十二個土耳其人咧就同佢講：，佢、喂，你而家唔係嚟傳説中咁嚟殺我啊嘛？咁樣。佢話：哦，唔係，你哋外國嚟噶嘛？我哋即係道古拉同佢哋講啦。佢話：你哋外國嚟噶嘛？你哋唔好信啲坊間嘅傳言，我哋咁殘忍至得㗎。咁 咧，我屋企啦。 咁啊，去咗佢個古堡。 Be my guest。 係啦，去咗個古堡之後咧，就大鑊啦。之後咧就攞曬佢哋啲嘢咧，之後就話：冇，我從來都唔會殺一啲外來人㗎。嗱，我應承你，我一定唔會殺你，除非你幫我做一樣嘢。咁嗰個道古拉伯爵就同嗰十二個。土耳其咁樣講啦，咁我十二個土耳其話 ：OK， 咁而家啲人都攞曬我啲嘢啦，都運咗我喺度。 我都要即係 yes 啦， 係啦，都要 yes 嘅啦。咁我話有你有咩要我哋做，而我可以免一死嘅咧？佢話 自己殺自己啦， 唔係係喎，點解呢招冇諗過咧？咁之後道古拉伯爵就話：我哋因為咧呢個堡壘咧就欠缺一個井， 又喺个山谷上面， 我要放只蛙落去。 佢要一个井嘅长期有水、可以供应到俾我饮水。佢话咧，我要你哋十二个人咧，系用你一生嘅时间， 即系挖个井， 徒手向呢个泥地开始挖一个井，挖到为止， 挖到有水出为止， 挖到有水出为止。咁佢哋咧， 佢都好虐待 喎， 佢真系 好 变 态噶。咁后来就因为历史有记载呢十二个土耳其人啦，咁直情系真系由嗰日开始就徒手一路喺度挖，挖到点咧？即系你谂下手啫嘛，肉嚟噶。佢话其实已经挖咗几年之后咧，其实手烂 啦， 屈噶啦，全部烂晒，日流血嗰只。咁当然道观咧，我再见到好开心啦。咁就一路。佢係應該係掘咗啲六七年， 好開心。 係啊，道姑拉伯好開心啊，一路掘，終於一路用徒手掘到一個井。而呢個井咧，而家仲喺嗰個古，即係嗰個古堡上。 咁、有冇話啲咩記載喺側邊話？嗱，當年咧就十二個土耳其人咧就用徒手掘呢、這個。 有㗎有㗎，當年直情歷史博物館講埋㗎。咁你啲十二個人就真係徒手掘到一個井啦，掘到嗰下 就已經俾阿道姑拉伯就一腳兜落。 欣欣話俾你聽發生嘅事。 今日系温度摄氏24度，相对湿度87%。呢度系夜妈妈与夜爸爸嘅黑色星期一，又到咗你最唔中意嘅时间。 泪湿的街头，越晚就越寂寞。你站在公车站牌下喝台湾啤酒，胡子也没有刮，像一个大傻瓜。我问你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讲。一定是你的他有没有打电话？可能跟别的猪头在床上脱光光。任何的可能性，我们都要去想，要有心理准备，不然你会把他杀。同样的问题又不止一次。Oh no, oh no, oh no。街上的马子，快点下手吧。相信你是男子汉，不要再做梦，忘记他，虽然他的身材很棒，先去误会的让你看到你的每一步，要小心别把自己当作亲生。我相信你是男子汉，擦干你的泪，不要哭，我们身世差别很大，爱情来无影去无踪，就像一阵风，看不到别再当傻瓜。站牌下喝台湾啤酒，胡子也没有刮，像一个大傻瓜。我问你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讲。一定是你的他有没有打电话？可能跟别的猪头在床上脱光光。任何的可能性，我们都要去想，要有心理准备，不然你会把他杀。同样的问题。相信你是男子汉，不要再 在公车站台下喝台湾啤酒，胡子也没有刮，像一个大傻瓜。我问你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讲。 张正我的新作歌名叫做《男子汉》，收到这个 fax 就是一个忠实听众来的，他说就是恭喜恭喜下三位 Jason、彭程文海，他说香港史上呢终于有一个呢首次的播映 UFO 的节目，那啊封 是吗？ 是啊，咁啊云海你知道啦，咁啊三年前已经系 冇冇细微播咗一次咯， 冇错，咁嗰次系第一次， 都系 Jason 嘅，今次系第二次嚟噶啦，呢个已经系第二次，唔系 Jason， 系云海，应该系话 系啦，咁啊希望你今次唔好错过， 系啦，唔好错过啦，咁啊嗱，你错过咗我都帮唔到你，因为得100人啫，系咪先？因为云海又话真系尽量唔好话咁多人睇到啲嘢，吓 系啊。 你唔好以笑咁啊赖过呢件事，系唔系先？你话啦，我有冇屈你先？ 少少地算啦， 即系系啦， 少少 人少少， 等大家唔好问咁多问题。佢话到时你都睇完咧，静静鸡走啦，好啦。咁呢个听众咧好人嘅，佢话咧到时咧我唔紧要噶，冇嘢食冇嘢饮，冇位坐就企都唔紧要噶，咁啊得啦，你预咗呢样嘢啦。 系啦，我哋会尽量好啲嘅安排 噶啦。系啦，你预咗先啦，好冇？好咁啊，12:46噶啦，系咁头先就讲咗呢一个 杜拉白象，未完嘅，未完嘅。 头先有两个关子要解开嘅， 系 吓。 我头先讲咗两个咩关子，我都唔记得。 第一个关子咪就系咩咯，同埋咩咯。 嚟，俾我继续讲埋杜拉白象先。咁去到后来咧，即系你知道啲人土耳其嗰边已经冇办法唔信啦，掘到个井。咁掘咗个井嗰刻咧，咁竟然咧嗰阵时又掘到个井嗰刻，原来嗰个杜古拉白象即系记录历史记录嚟讲，就已经死咗噶啦。 啊，好嘢啦！ 咁但系咧佢个仔咧，但系嗰个仔咧系依然喺个堡垒度， 依然健在。 即系传说中，其实咧佢哋嗰个白即系嗰个贵族嘅系统咧， 遗传咗落去， 系都系遗传咁恶毒嘅。咁个仔咧， 仔又系咁啊？ 咁同嗰个 喂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嘛，虎父无犬子啊嘛。 啊，佢可能见到爹哋唔好咁样啦。 由细到大睇住呢啲嘢，觉得系啱噶嘛。 我想可能是咁，即系嗰个仔竟然都同嗰个女人讲，佢话我老豆应承你唔杀你哋啫，我冇应承。 哇，佢更加恶毒啊！ 系啊，之后就派人嚟，即系要枪决佢哋，即系斩佢哋啦咁样。咁当时嗰12个土耳其人就临死之前就讲咗一句啫，佢话：你哋咧虽然系有水饮，但你哋系冇灵魂噶。咁就即系死嗰刻讲嗰一句说话，就呢、呢句说话系喺罗马尼亚有档案记录制。咁但係又講返即係之前啦，即係佢老豆未死之前 五門斬首嗰陣 係類似啦。咁佢講佢老豆未死之前呢，其實嗰陣時原來呢喺德國嗰邊呢，就因為都聽過呢個消息啦。咁德國嗰邊即係而家德國嗰邊啦，即係以前好多唔同嘅世嘅皇族喺度統治緊唔同嘅區域㗎嘛。咁其中一啲嘅分封王呀同埋啲白雀呢，就聽過呢、這個話傳聞話哇呢、這個所謂嘅杜古拉白象唔係咁殘忍嘅，佢哋就揮軍， 係咯，制服佢 啦，去到呢度想要去即係奪佢嘅土地又好，殺咗佢又好等等啦，即係所以 為人出口氣又好， 所謂嘅為正義而戰咁樣啦。咁歷史上都有記咗呢單嘢嘅，就係、是、當時有好多嘅軍隊去到嗰個佢哋個城池附近嘅時候咧，都未去到嗰個境外咋，就已經成隊軍係撤退咗啦。 咁得人驚？ 點解撤退咗咧？咁咧，當時有啲嘅報告寫翻出嚟咧，因為當時班軍隊咧係去到嗰個境外嗰個位置嘅時候咧，就見到一個好驚人、好驚人嘅場面。個場面就係咧，原來嗰個邊境嘅位置咧，就插滿咗嗰啲所謂嘅尖木嗰啲柱啦，就插滿曬成個地方嘅。咁而每一支柱上邊咧，都有一個屍體。 哇！ 我已經諗到啦，頭先你講嘅 時候。咁當時嗰啲人直情係，即係嗰隊軍隊直情覺得有冇搞咗咁恐怖？咁係成隊軍隊全撤，就冇人敢 撤退 ， 撤退簡 全撤退， 簡單講係撤， 全撤退， 全撤退係全撤退， 唔係全撤， 全撤退。咁就嚇親嗰啲人咯。咁之後呢啲件事亦都因為當時有人見到噶嘛。咁甚至有啲人形容翻出嚟就話，插喺上面嗰啲咧。唔單止係屍體，有啲係未死嘅，即係一路喺度等緊佢哋死咁樣。咁呢啲就係 即係晾乾曬。 係啦，冇錯。咁原來就話其實杜古拉白象有鋪咁嘅，即係咁嘅人嘅，係啦。咁原來係誇張到啲人係後來征服佢啲人都驚嘅。咁就冇人再去敢 征服嗰个地方啦。 哎呀，喂，咁嗰啲人民咪死晒咯，住喺嗰度。 佢唔会嘅，咁你即系佢唔会杀晒所有人嘅，你知啊。 咁 你 要留翻啲培育下一代再杀噶嘛， 或者系都要种嘢俾佢食啊，咁等等嘅。咁但係佢哋講到咧，呢個道古巴伯爵甚至對佢哋嗰啲親朋戚友咧，都係咁，係都係咁恐怖，因為佢哋有個記錄 講咧。佢老婆咧？ 嗱，呢個都係個問題嚟嘅，因為咧，嗰個城堡其實而家城堡人都可以參觀啦。咁裏邊咧喺個城堡嘅西邊咧，有一個叫 train room 嘅，即係 Twins 嗰時 train room 啦，即係一個即係雙孖胎嘅房啦。就傳說原來當時佢其實就同個所謂佢老婆咧，就生咗一對孖胎嘅。咁竟然係佢呢個作為佢父親嘅人咧，就喺呢個孖胎嘅床上面咧，係間生個把刀插死咗佢兩個仔女。咁而呢張床， 佢插死咗，咁佢仲有一個仔咯？ 唔係，即係插死咗個兩即係嗰兩個 B B 嚇。咁就唔知將個屍體外做乜，但係張牀咧，傳說中咧，而家仲係擺咗喺嗰個古堡入邊，係冇人敢。 你有冇去過嗰個古堡？ 我冇啊，因為我好想去，但係實在。第一就太遠咧，我覺得，因為你又要飛到去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再要坐車去到嗰個地方，再入到去古堡。但係啲人咧就話，如果你夠膽喺嗰度過一晚咧，其實你都可以頒個獎俾你嘅啦。咁誇張， 你夠膽啊？ 你夠膽啊？ 唔係，如果我一個咧，我一個我覺得我需要揾個伴咯。 揾伴即係有咩必要時擁佢擋住你可以別。 系，我边系咁嘅意思啫。我嘅意思系，即系起码拍低我个过程，如果有只鬼出现，起码我都见到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唔系，咁就系头先阿彭婷问嗰个佢太太咧，咁都系有个传说，就话佢娶过好多个太太嘅。佢每一个太太最终嘅结局咧，都系混咗喺一啲嘅密室度，后来就虐待致死咁样。咁但系佢又好得意，佢真系佢后来有个仔噶嘛。咁有啲后人其实咧，依家咧喺罗马尼亚嘅布加勒斯特咧， 有冇佢啲后人？ 都有佢嘅后人嘅。 但系点解咁？古怪就咁，以前啲人咁中意虐待人，即係譬如你睇到啲歷史咧，周圍嗰啲世界各地都係，嗰啲譬如西班牙嗰啲咧，又有啲做啲木嘅嘢，我哋即係虐待女人啊，咁啊，中國我哋嗰啲又擺佢落去嗰啲。 我諗每一個時代都有啲可能 嘅，即都係虐待狂啊，有啲啊。 以前我諗我哋嗰個 即反而我覺得吸血殭屍就冇，即係虐待狂嘅真係。 咩年代？ 系啦，即 系 而家都有， 系冇错。所以呢个人类嘅谂嘢嘅方法，其实都几得意噶。我觉得唔知点解会 几地狱 咧。系噶，系噶，即系唔知系咩基因影响我哋，真系。咁后来即系，所以呢个地方咧就出现咗一啲即系传说啦。咁去到十九世纪中期咧，其实成栋古堡咧就已经被人放火烧咗噶啦。 哦，即系话魔鬼啊！ 系啦，即系亦都亦都有好多嘅，所以當時嘅宗教人士咧認為成件事就好匪夷所思，因為覺得呢個道鬼拉伯爵始終係一個魔鬼嘅化身。 嗯， 咁仲有一個幾傳奇嘅講，即係一個歷史嘅。呢、這個歷史就點咧？當時有班嘅東正教嘅，即係東正教就係其中一個以前天主教其實一個分東邊同埋西，即係Church of East 同 Church of West 咁樣啦。咁東正教屬於 Church of East 嗰邊嘅，咁即係其實係似天主教，但係都係。嗰啲嘅嚟嘅，咁啲東正教徒咧，成班嘅東正教牧師咧，東正教嘅信徒咧，就去揾翻呢個道古拉伯爵嘅墳，就想去做一啲儀式，希望封鎖咗佢哋嚇。咁、當然佢哋去到後來就揾到佢道古拉伯爵嘅墓噶。咁打開嗰刻咧，咁就奇啦。 Empty 唔係，係竟然係有一個動物嘅屍體 嚇，哇！ 反而人嘅屍體唔見咗。咁自此咧就傳咗出嚟，就係話原來。道古拉伯爵可以化身成动物， 呢个就真系传说。 嗱，呢个就传说啦吓。但系吓， 我哋继续。 唔系，即系但系讲系嗰个东正教神父打开真系变咗个，系个动物嘅骨头咧。呢个就真嘅。但系究竟系咪真 系？系咪佢 变 咗？ 咁就未必嘅。 咁就真系 系咯。 唔系，甚至 可能佢第二个坟咧，佢嗰个掩饰唔得咩？ 都可能。但系甚至如果当然你夸张啲谂，就系嗰个尸体可能佢根本就冇死到。 系咯。 可能因為喺小説係啦，即係小説嘅畫面裏邊係吸血殭屍永遠唔死噶嘛，永遠都係有方法去復活噶嘛。變完呢樣又變嗰樣，咬親你你又變埋殭屍咁噶嘛。咁於是乎啲人就喺諗，其實佢有冇死到㗎？定係其實佢依然係喺呢個坊間 依然在 流傳咧？ 咁佢啲後人咧？ 後人其實好得意喎，而家佢有個即係可以話幾正常嘅後人咧，就喺布加勒斯特一個開間。 我唔记得系糖水铺定糖果铺嘅。咁当然啦，你谂下，如果你知道系嘅话，你都唔急咁去佢度买嘢食咧。 咁你话如果真系见到啲即系吸血嘅僵尸嗰啲，其实有啲咩防范嘅？ 系咪啲 要做啲咩？ 呢个真系搞笑啦！你谂下，传说中荷里活又好咩都好，都系讲噶嘛嗱。如果你要见到吸血僵尸，你要杀咗佢，你就要有一个木或者 桃木嘅十字架， 桃木嘅十字架或者一个大嘅铁钉。之後就去揼佢嘅心臟噶嘛，但係咧呢樣嘢咧源於咧一個係喺之前有一個神父，嗰個神父竟然咧係一個驅魔嘅儀式，一陣間講俾大家聽係咩嚟嘅。 给你一个回 佢哋系动力火车，歌名叫做《镇守爱情》啊。转头一点钟新闻之后再见。